谁剃头？ 您听见了吗？这说谁剃头？因为过去这个剃头的是河北的先生居多。 对，我们那个街坊 啊， 街坊有位二哥，平常闲着没事儿， 怎么着？ 看不起人家先生，看不起人家这理发的师傅。 哎呦， 这个乡下人他都看不起。 是啊， 所以他没事他跟人家起哄。 他怎么起哄啊？ 人家，当，他马上张嘴，谁知道？ 他给接上了。 人家师傅不乐意吧？ 可不吗？ 把挑子一放，小兄弟，你是该说我呀你？ 嗯， 啊。我们这是个买卖，你知道不？ 这二哥说什么了？ 二哥拿人开涮，哟，老爷子，老爷子，感情您这是买卖呀？ 对呀、啊， 我知不道啊。 这就不像话，知不道您学着这口音干嘛呀？ 你知不道你就少打茬。 对呀、 啊，是不是？你看我们怎么做生意，别耽误我们 啊。行吗？ 二哥说什么了？ 哎呦呦呦！您看，您一口一个生意，您一口一个买卖，您不就是一个剃头的吗？ 怎么说话呢？这是 剃头的怎么了 啊？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人说的对，人这是手艺活啊。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嘿，师傅，这么的 啊， 你把这换掉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个，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他抄起来了， 转身拿棍儿，他谁蹄儿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啊，中， 打谁蹄儿头？这声打远不？ 啊，打远。 打谁蹄儿头？这声正宗不？ 啊，那正宗。 当谁蹄儿头？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还真来了。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磨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啊。他拿人当咸菜了。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啊，我剃头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 好， 来，老先生 啊， 我给您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我往哪儿坐呀？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这不废话吗？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啊，我要个平头。 哦，左边分，右边分。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啊？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哦 啊，推过几回。 是啊， 他会使这个推子 哦， 拿着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哦，还真会两下子。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捣鼓？ 他气那师傅。 哦，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您有什么口诀啊？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您往哪儿抖了 吗？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哦， 把头低下了 啊。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还叨叨。 你看到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哦，还有口诀。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哦，什么口诀？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哦，睡着了。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嗯， 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这推的怎么样啊？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嗯， 师傅，你给我剃的是什么头啊？ 平头啊。 这是平头。 嗯。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光头，这 怎么改光头了？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我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对，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大哥，好，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